大过于湿湿的特别有效，可能跟地球还有一点什么电流的接触吧，我不知道，就是湿地比干地还要有效。所以同学，如果你们真的可以的话，就不妨光着脚散散步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因为教灸法的话，就顺便要提到这个气的走向哦，能够把气街造出来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所以呢，这些什么足三里啦、三阴交啦、关元啦这些穴道，同学要好好的运用啊。那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终于这个穴道稍微跟他说拜拜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进入《伤寒论》的本文了，也就是现在开始要教的才是本课程的正课啊。那这个太阳经啊，我要这个太阳病啊，我们这个条文的话，我们从卷六变太阳病脉证病治开始上看啊。因为伤寒杂病论，我们用的这本课本呢，它前面的一些篇章，什么温病跟六气啊，这个比较不是直接在说六经传变。那我觉得学习伤寒论还是从六经传变开始学比较好啊，所以我们从卷六开始看。那这个太阳病脉证病治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在开始教我们看待说病毒一开始进入人体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啊，这个东西。那病毒呢怎么样进入人体呢？那我想我们还是要从讲义上面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受写与传话这些古代经文的一些说明啊，这是至少我们可以借着要学治感冒呢把这些经典读过一下。这个《素问经》里面的这个《生气通天论》啊，他说风者百病之始也。其实这句话在中医里面一直占着一个不可磨灭的地位，可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这么在乎这一句话。这个风这个东西呢，其实有好几层的含义。就是第一个是我们人生活在地球上面，难免都会受到外在气候的影响，对不对？那当我们人类受了外在气候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其实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没关系嘛，反正撑过去就算了。可是其实会有很多那个影响继续留在我们身体里面，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人呢受到病毒感染以后，如果你没有把那个病毒完全的排除的话，其实多多少少那个病毒是会残留在身体里面的。只是你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抗体所以不发病，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会残留着一些病毒在那边。那个病毒呢，如果在身体残留久了，它渐渐会，比如说我们说肝炎也是病毒，对不对？甚至有人在说癌症也可能是因为病毒跟细胞有所结合产生的病变，就是这些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病毒造成的。而病毒它是一个会借我们人体的生产机制去复制它自己的东西。那我在从前教中医基础讲到五行的时候就有说过，说其实风气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本身有一个特性，就是会不断的复制它自己，这是风气的特性。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异常的能量，而这个能量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增值的话，那这就是以后你可能会得大病的一个很可能会存在的因素啊。那如果要更讲白一点，就像是美国那个尼海夏医师在他的网站上讲说，他治癌症治到最后都是癌症治成感冒。那个感冒如果能够把它打走的话，癌症就会好；如果不能打走，癌症就不会好，对不对？就是到最后成败在最后的那场感冒。所以就是这种邪气如果凝聚在脏腑之中，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很可怕的病变。那你如果把它还原成邪气推出来的话，你就赢了啊！就是有这样，他们临床上是这样做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论点还是很可以接受的。那所以呢，这一段就是说，所以我们人的这个阳气啊，都是白天的时候阳气比较旺，那到了晚上阳气比较虚弱。所以呢，到了晚上呢，他就说，所以你目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物露啊。所以他就说人呢就是要 首先就是到了晚上呢，就应该休息，把衣服穿好，把门窗稍微关上一点，因为晚上你保护你的能量比较少，所以你不要在晚上在那边出去兜风啊什么，就是尽量就是稍微窝在家里面休息会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被这些外在的能量所伤到。另外一个说无扰筋骨，就是你阳气不太够了，如果那个时候你劳动了，让你的汗孔打开了，其实容易受风邪所伤啊。所以那现在很多上班族都是下班吃完晚饭以后再去健身房跳有氧舞啊，这在张仲景的医学来看，或者是中医古医学来看，就是这人是倒行逆施啊。那叫健身房吗？是应该是就是会让身体变得更不好的房才对吧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然后他说无见误入，误入就是比如说那种湿气啦什么的，就如果一个地方很湿的话，那你就不要常常好像靠在那些环境很糟糕的地方，然后让他们来侵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啊，就是一个基本的保养。那第二小段呢，这个素问的这个风论呢，他就说风气与太阳聚入行诸脉于啊，散于分肉之间啊，这个念间就可以了，与胃气相干。他就说风气啊，那就在这里如果是讲感冒的话，我们就说是病毒的那个能量啊，因为我们说过病毒有肉体有实质的部分，有能量的部分，而中国人是在打它能量的部分啊，实质那个几颗在哪里我们根本不管它。那这个风气要进入你的身体呢，它从太阳的区块进来。那太阳经的区块是什么呢？就因为太阳经的这个寒水之气被我们的胃气这个命门之火所蒸动，它会形成一种保卫我们全身的磁场，所以一旦邪气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表面的磁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跟我们太阳经的区域撞上了，对不对？因为太阳经的这个水气等于是我们人体的大气层嘛，陨石要掉到地球要先打大气层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打到我们身体就已经算是进入了太阳经的范围，然后它跟我们的胃气相干，它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表面保护我们的这个胃气是互相干扰的，要混杂到一起的。那这个胃气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认为气要分成营气跟胃气，那营气又称为容气，对不对？或者是容啊，都可以。然后呢，另外一种气是胃气，那中国人认为说比较阴柔滋润的气呢，我们会让它慢慢的留在脏腑里面，留在血管里面，留在经络里面，用来滋养我们的身体。那比较粗的气，比较活泼的气，就把它丢到经络血管外面，让它去保护我们，当我们外面的大气层啊。所以就是人的能量有不同的品质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分出这个气的两种区块。那这个胃气的来源啊，有好几个，就是我们人在体表、啊、保卫我们的这层气。你说它这个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来路，比如说太阳寒水之气被命门火蒸动，然后出来是一个，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人呢吃进食物，然后食物被消化了，我们也会得到营养跟能量，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认为吃进食物以后，这个营养跟能量都会转到心脏，然后从我们的血管打出去，或者说从胸中大气的区块进入我们的经脉。而这个经脉里面呢，本来是应该存放的是营气，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我们得到的营养里面有一些比较粗糙的能量，我们的这个经脉跟血管就会把它释放出去，让它浮到表面变成胃气。所以吃下去的东西从心脏运化出来输布到人体表面，这也是我们身体胃气的一个来源，是不是啊？那另外我们说过，人体的表面的气，凡是表皮跟外面交界都是属于肺，对不对？所以肺跟皮肤的这个肺气、皮肤气其实也是胃气，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会觉得说，其实人一感冒，这个病毒只要一穿透皮肤，人的肺就很容易受影响，或者是咳嗽，或者是流鼻涕，对不对？因为无论如何你要打到胃气一定会打到肺，是不是啊？然后还有我们人的这个三焦输布 的气这样的弥漫出来分化出来也会变成胃气，所以我们人体的胃气是有这么多的来源的。将来讲到贵，所以我们重受到风邪的时候，我们会说它打到胃气，或者是穿透胃气打到我们的营气。但是呢，在处理这个病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桂枝汤啊什么的，对不对？桂枝汤就是挑一条路，就是我把这个汤喝下去，让它从我们的脾胃消化以后转到心脏，然后沿着经络或者血管输出来，然后再分到胃分去打那个病毒。就是我们既然要吃它，就可以选择其中一条路去治它。那如果你要说我不要用桂枝汤，我用别的药，从别的角度，比如说我是用很补命门火的药去从命门那边生出胃气去打病毒，可不可以呢？其实也有成功的例子啊，就是不是唯独完全等的一条路啊，胃气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所构成。那但是呢，基本上我们病毒啊要进入我们人体的第一个会遇到的东西是我们的胃气。那他就说下面有一段，他说呀，胃气得复邪气乃所，就是如果胃气被风气干扰了，那这个胃气就乱掉了，对不对？那人就会产生生病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胃气调回正常的现象呢，那邪气就没什么搞头了啊，就这样子。那这就是治病的一些道理。那另外他说，皮毛者肺之和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和也。他就这地方在讲什么？讲说我们伤寒论啊，即使说我们刚刚开始感冒是进入我们膀胱经的区块，因为是胃气，对不对？但是因为皮毛也参与了这个胃气，所以即使我们说这是太阳病、膀胱经的病，其实肺有时候也在咳，也会一起参加这个战争。所以肺反正在表面，所以一感冒它也有份啊，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呢，这个灵枢经的这个邪气脏腑并行啊，他又讲到说邪气如果要攻击人的话是怎么样攻击。那他这些论点我们几乎就是他说身体啊比较会上半身比较会受邪或怎么样，这些论点我们现在不急着说啊，所以就先跳过。但是呢，他说人呢这个脸孔啊是六条阳经都上到脸孔啊，所以就是头是很有阳气的地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的时候邪气也会打到我们的经络。那怎么打？他就说如果这个邪气呢是从正面打，这样子打的话，那会打到足阳明胃经上；如果从侧面打的话，会打到少阳胆经上；如果从后面打的话，会打到太阳膀胱经上。那这个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而且这邪气不一定是感冒。那个我们说过人体的这些阳经都有一点保护我们的效果，对不对？像晒伤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吹风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真的不一定需要感冒，就像前一阵子刮了一场台风，我们这边还停课一次啊。那个台风天我就从这个路口走到那个路口，大概走了两个 block 那么远。那个风就一直刮啊，像雨不大，我就一直吹那个风。然后等到回到家坐下来，又发现，哎，全身都觉得在烧烧的。就是其实风这样子一直刮，你的身体是会产生一些变化的啊，并不是说完全。而且我们中基班的同学或者老学生都会知道，台风前后大家一定比较容易血虚。就是都会好像怎么睡都睡不饱，哦，就是人的身体是跟外在环境有那么多的互动的。那这个，所以他就讲到说，邪气如果从不同的方向来的话，也会中不同的经啊，这是一个说法啦。然后呢，他就后来就讲到说，那这个邪气会不会入脏呢？他就说通常呢，如果我们的六腑的力道够的话呢，这邪气就会被挡下来啊，那就当然是这样子。那如果呢，那他就说如果那后面我这个没有再收录了啦，后面他就说邪气要怎么样才能够重脏。那这个邪气啊众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在读伤寒论，当然我们知道它专指的是感冒。那但是如果是黄帝内经这种一般性的论述，它就可能是指中暑，可能是指感冒，也可能是指那种我们说的那种中风，对不对？就有很多可能性，因为古时候没有特别在分那么多类。那所以呢，它后面的一段就是说邪气要重脏要怎么重啊，但后面一段我们没有收录了，他就觉得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他说邪气如果要 要伤到心的话，就需要你心情很不好啊。每天心情很不好，学气就会伤到心啊。他如果学气要伤到肺的话呢，你就要体质本来就很寒了，还要吃搓冰，这样就会伤到肺啊。形寒冷饮啊，就是体质已经很寒了，还要吃冰啊，就会伤到肺啊。然后呢，他就说，那伤到肝要怎么伤啊？他就说，一个是你摔大跤啊，里面有淤血可以伤到肝，不然的话你就生气啊，生气的话血都爆到头脑去，要伤到肝啊。他就开始讲到一些，除了一些保养的事情，还牵涉到一个人的个性的问题啊，就是要伤到内脏是跟你的情绪很有关系，所以一些真正的大病其实比较需要有情绪的保养啊，因为那些病的话不有的时候心情能够改变的话，对它的治疗效果是比较确实的。相反的，你这个一定要用药疗法，其实不一定有办法。就像现在西医都说，人只要心情一不好，免疫系统就会失调，对不对？那那个免疫系统的异常，其实不一定是用药可以救得回来。虽然我们中医有什么很增强免疫系统的什么足三里可以用啊，但是如果那个人心情一直都坏下去的话，其实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用。那因为像我老爸是西医嘛，那结果一个西医的角度来看一些病，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病叫做什么红斑狼疮啦、啊，或者是什么自体免疫功能失调那些病，对不对？那我曾经有一次问我老爸说，哎，那是什么病啊？我爸就跟我讲说，那些是忧郁症啊。他就说，如果心情没有坏到一个程度以上，很难变成那些病啊，就是免疫机能的失调需要那个人心情够恶劣啊。但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恶劣的方法，不见得是心情不好就是心情恶劣。有些人他在某些事情上面拼命盯着或怎么样，他自己觉得是乐观奋斗，实际上身体也伤到了啊。那我不想，那就是那这个难经八十五难，他就说伤寒有五种啊，那什么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什么的。这只是在讲说，其实呢，我们人啊，在认识这个古代在认识伤寒是认识的有点混杂的，就是连中暑跟感冒都算是受外邪所侵啊，这个样子。那不过呢，我们接下来教的伤寒论呢，就是比较是单纯的讲感冒。但是张仲景呢，把这个古代的汤易经的这些方子跟黄帝内经这个热论这个框架做一个扣合的工作，其实还是有扣的不是那么完美无瑕的地方。所以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在临床上面是堪称完美的，可是呢，你在读它的这个有些条文，就比如说太阳经感冒什么样这些条文的时候，其实张仲景没有说太阳经感冒，他只说太阳病啊。在这个太阳病的范围里面，有一些病你会觉得其实那不是感冒，哎，那个东西叫腹膜炎，那个东西叫胃出血，就是可能不是感冒，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有一些不是感冒的病，因为是好像一些并发症也刚好遇到了，所以就把它放到这里。所以并不是说《伤寒论》里面每一条的内容都是在教感冒啊，那也不是。那这个下面呢，要跟同学，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受病啊，如果我们会说人的营气跟胃气相比，营气比较属于阴，胃气比较属阳，对不对？那相对来讲的话，我们人受到外邪的攻击，就是病毒在进入我们人体的时候，它的能量也会进来。那这个病毒的灵魂呢，这个能量呢，我们中国人会比较把它分类成，有些我们称为风气，有些是寒气。那风气跟寒气啊，它的这个走法是不一样的。风气呢比较是这样子走的，那寒气比较是这样子走的，就是寒气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骨头会比较同气相求，所以进入人体会往里面钻。那风气就在表面这样子，慢慢的好像在那边水波荡漾一样这样子来。那相对来讲，寒气是比较属于阴，风气比较属于阳，对不对？所以 风气进入人体的时候，往往就会混杂到人比较属于阳的胃气里面，然后寒气进入人体的时候，往往就会直接钻过胃气，而跟人的阴气甚至是更底下的骨节啊什么的连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邪气跟人体的同气相求的现象。也因此呢，在伤寒的时候呢，在我们讨论到病毒刚进入人体的时候呢，我们会说风气伤到胃气，这是一个桂枝汤的症状，然后寒气伤到营气呢，这是一个麻黄汤的症状。那你说寒气伤到营气，它胃气有没有受伤呢？其实一定也多多少少也有了，因为已经经过了胃气的区块了啊。那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基本对于刚开始感冒的这个受邪的认识啊。那这个淫胃三焦，我这个引文呢，这个第一段是讲这个荣跟胃呢，一个是精气，一个是汗气，所以一个走在脉管里面，一个走在脉管外面啊。那第二段也是在讲一样的事情，所以同学就知道一下。那至于说下一个灵枢这个邪客篇呢，他说胃气这个东西呢，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就中国人认为说胃气到了晚上啊，还是会收到阴气里面去温存它的能量的，所以中国人比较反对人晚上还做一些事情啊，都觉得晚上就要休息了。那这个让他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所以他这边是在讲说足少阴就是肾，就是他说胃气其实是从肾这边开始的啊。人的因为肾都有命门，对不对？所以可见的命门火所蒸动的这个水气，占到人的胃气一个很大的源头。那这个源头怎么说呢？那这个下面这个营卫生会论就有讲啊，他说营出于中焦，胃出于下焦，就人的营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吃东西，吃东西以后，我们把这个营养跟能量运送到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区块，再输布出去，这是营气。可是呢，那营气的话，比较会相关的是什么呢？相关到这个人的汗水，我们中国人认为汗水是从营这样的出来的。那营的话，其实是人的比较怎么讲，跟人的血管比较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我们血管里面的气就是营气嘛，血管跟经络里面的气就是营气，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营气是跟人的心脏的能量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观念要先有啊。那他这个，所以我们他说故夺邪者无汗，夺汗者无邪啊，就是讲说人呢，如果血受伤了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出汗，那汗的太多的话人的血会受伤啊。就中国人对于汗的看法，将来在太阳片有很多发汗的治疗法，那同学就会看到说这些东西啊，很多都是说发了汗会伤到你的心脏的能量啊，这些东西有讲。那这个再来呢，他讲一件事，他说血为荣，气为胃啊，可是呢他说无论是荣或者胃呢，他说血比较属于心，对不对？气比较属于肺，对不对？这胸口是气海嘛。他说那这个地方呢，我要跟同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把脉法，对不对？现在比较普通的是说这个寸把上焦，关把中焦，尺把下焦嘛，对不对？可是呢，张仲景跟难经都有另外一个把脉法，他们是说呀，手啊刚沾到皮肤感觉到那个跳动的状况呢，是肺的状况，再按深一点是心的状况，再按深一点是脾胃，再按深一点是肝，再按深一点是肾，它是以这个脏腑的这个高度说，因为越在上焦的脏腑，它的能量一定会比较浮在表面，所以人类可以像蛋糕一样一层一层的啊。那他在这里这样子写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就在说，我们虽然说营气是在血管里面，胃气是在外面，但是实际上无论是营还是胃呢， 都是比较表层的能量，因为它是属于心肺，比较浮在上面。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感冒，这个邪气进来，通常先撞到的就是胃气，那再多撞到也撞到营气，哦，也因为这样的，所以即使营气我们说是比较深层的能量，但是它在感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浮在表面的啊。那另外下一句话说，肺之为气，三焦起，这个是在说，其实人的三焦这个区块啊，这书部上提到的汇聚在肺这边，所以人的肺里面的气其实是三焦来的，这是一个连属关系，跟同学讲一下。那后面两段呢，都是在讲说人类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肾间动气啊，就是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能够，它则称为什么？守邪之神啊，就是人要不被邪气所伤，对不对？那个邪气无论是妖魔鬼怪还是病毒，那都需要有足够的命门火，让这个水气能够护住你全身的穴道，对不对？尤其是后脑勺的几个穴道。那如果命门火够的人，穴道被这个气盖住了，就很不容易受邪。那如果不够的话，人就抵抗力很差了。所以人要强壮起来，补命门火是一个很根本的事情啊。那这个跟同学讲一下。最后一个说三焦气浮在气阶，那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肺之为气，三焦起，对不对？三焦之气会汇聚成肺，然后肺呢到时候下降，然后形成气阶。那我们说有分成，我们把人分成阴阳，对不对？如果我们把三焦看成是一个比较阴的东西，那它相对来讲，它出来的气再降下去，那个气阶就是相对而言的更阳啊，所以三焦的腑是气阶，会有这种说法。所以大概是这个是《黄帝内经》的内容。那不是内经，难经的内容啊，就是把这个人的气的这个走法跟同学介绍一遍。那我现在下课只5分钟好不好？因为为了要赶上礼拜六班的进度啊，我需要上5条《伤寒论》的正文，好不好？再上5条正文啊。